然后可能我们最后的话再稍微聊一聊，比如说你们之前一起，你们不都在做过屏幕美化的相关的这种事情吗？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也值得聊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聊一下下。 也可以啊。 桌面美化，不是屏幕美化。 屏幕美化。 好，可以可以，好，我们先开个头吧，好吧。其实我现在挺激动的，因为现在是我深入敌后，对吧？然后来到了这个最近刚开过手机发布会的坚果手机的生产商制造者，现在叫做新石实验室，现在在他们办公室的一间这个小会室里面，然后跟方池面对面的坐在一起，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就是大家坐下来，然后老朋友之间聊一聊。 你平时都是这么紧张的吗？ 反正我也挺激动的，因为老实说，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个好几年，哪怕是从我们第一次想做访谈节目开始，应该讲方池在那个时候就应该算是我们想找的前几个想找的嘉宾之一吧。但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今天才真的有幸请到方池来我们电台做节目，其实我还是非常的非常的激动。虽然那个前面我们在配置录音设备的时候消耗掉了一些激情，就我跟方池其实没有真正的合作过，然后也说老实话也不算特别熟的朋友，但是呢我们之前一起做过一些桌面美化的事情，然后有着相同的兴趣，可能算是神交吧。我觉得今天可能算是比较正式的这个场合，大家坐下来一起聊一聊。 这么正经的坐下来其实还蛮难得的，蛮少见的。因为 我们上一次坐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很愉快，对吧？是因为那个京都的那家烤肉不是很好吃，是吧？ 是我们上次一起见面就是在京都。 对哦， 偶遇上。对， 那一次其实就是促成了我跟姐姐两个人就是打算做 anyway.fm 的，就是这个时间。 对啊，好像是啊。 和遇到我没有关系啊。 其实方池，我认识方池，或者说我跟杰杰认识方池是蛮久时间了， 2008年左右吧。零。 对对对，我记得在你就是还没有去加拿大留学之前嘛，对吧？ 是。 一晃这个也，卧槽，11年过去了，对吧？ 是。 大家其实现在的这种状态是变得非常的多。你们的那个最新的坚果三。坚果 Pro 3的这个发布会，我问你要的票嘛，对吧？ 对， 那天其实我挺激动的，我看完之后。 嗯， 为什么呢？因为激动的点有很多的，有很多啊。手机可能它的 OS 部分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挺有趣的，我看着挺合我心意的。 嗯， 但这个可能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说，发布会的这个演讲的嘉宾里面有一个人是我很熟悉的人。这种感觉就很奇妙，坐在台下面看着他在那边，看着他在那边，对吧？娓娓道来，然后时不时可能忘词了，看一下提词器。 是时不时忘词了吗？其实我都记得， 记得啊。 只不过我一看到提词器，我就被吸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那天你的状态挺好的。 反正破罐子破摔了，就这样了。 我想问的说，以后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演讲的组合会被保留下来？ 我希望不要吧，就是最好还有其他人来演讲吧。就是我确实是很少在公开场合就是非常顺畅的这样来做演讲。 嗯， 可能平时开会的时候会讲挺多的，但是真正到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去讲， 你还是希望做一个幕后的英雄。 对，就可能大家看我演讲其实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挺怪的，因为可能很少有人演讲的时候是这种完全平铺直叙没有什么情绪的感觉。但是我平常说话就是这样，甚至比这个更平。 但是我总觉得比如说一个设计师或者说一个设计者，他有机会能够亲自去把他做的东西介绍给消费者，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很有意思的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是由于我们这类人的性格的原因的话，可能会夸自己的东西会非常不好意思。 嗯， 会非常不好意思。 嗯， 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东西是别人发布的， 嗯， 如果让我们来说的话，可能心理负担会少一点。 脸皮没我厚。 哎，姐姐，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其实啊，我先说说我当时的看的感受。我跟你一样，你有点像，就是说，方池刚出来的时候，尤其是他那个照片，人还没上来，那个照片先上来，然后那个 title 先上来的时候，老实说那个时候我也很激动，我还截了个图，我当时准备给我发给我老婆，跟她说那个老子他妈的又想辞职了。后来那个。后来我还是忍住了，然后逐字逐句又要删掉。 你也就是想一想， 每年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是想要辞职的，这个很正常嘛，对吧？因为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自豪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能够把自己全程推动参与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么多人的一个场合下能够给大家介绍，那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无上光荣的事情。老实说，我觉得在我自己公司的工作的体系下面，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是做不了的，所以我当时会有这种冲动吧。 对。 所以这个和你辞职有啥关系？ 因为他觉得在他公司现在是完全做不了的嘛。 我必须得要辞职跳出来，才有可能做类似的这种事情。 对我来说的话，如果我能够遇到一次这样的机会的话，可能是我可以吹一辩子的事情。 对。前面我想说，好奇的就是，因为我当天前半段我看了。后半段正好要去带小孩去了，所以我特别关注的是前半段方池刚刚上来时候的那个情绪，然后包括他的那个状态。老实说，我之前可能会有点担心说，诶，你会不会讲的会有点，比如说不管是忘词还是说太紧张，但我自己感觉听下来其实你还是讲的非常顺畅的，明显就是其实准备的是挺充分的。虽然像你说的可能有点平啊，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已经是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我刚刚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当时在上台之前大概有准备过多少轮的关于所有演讲的一个内容啊、台词啊，或者说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台风是怎么样的，然后目光要怎么看什么，就是你大概花多长时间去准备呢？ 实际上从开始准备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就是我可能在大概月中的时候，就是10月15号左右的时候正式开始来写这个稿，然后来介绍这些东西。但是有的人也知道，就是我写东西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可能我以前也说过，就是实际上我是有一部分的那个阅读和识读的这样的一个障碍的，就是我写东西很容易错，并且非常不通顺，并且我自己检查不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其实我背下来的东西可能让我去读的话也读得不是特别顺畅，对，基本上是这样。但是我仍旧觉得我应该去上去的原因还是因为就是这一块，我觉得这一年来其实很辛苦，当然以前也很辛苦，但是这一年可能会额外的辛苦一些，因为会参与更多的事儿，就是包括设计和产品的东西，并且整体的方向也是我们这边自己规划的。不再是就是可能大部分东西是一个既定的东西，就是我们也是边做边探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能除了就是产品研发的这个流程特别辛苦之外，可能这一年别的部分也会有额外的辛苦的事情在烦恼着，是吧？ 烦恼倒不至于，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意志是比较坚定的，就不会有特别大的心理压力，包括我在上台之前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然后刚才说到就是准备了多少轮，那个我整体上来说的话彩排了3轮，每一遍都比之前好很多。发布会本身的话我觉得可能比之前所有的排练的那个情况都要好很多，就是我不知道是我没有仔细看下面观众造成我不紧张，还是我可能就是天生就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不紧张，因为之前也没有经历，但是我确实整体下来包括彩排也都没有什么紧张感。对， 我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说面对的人少的时候反而会有点尴尬，但是当人多一点，比如说我们本台的线下活动可能每次是100个人规模左右， 人家是几千个人好不好？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多的时候可能反而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之前可能在做我们电台之前，可能我大部分接触的场合可能也就是10个人了不起的这种情况，但那个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紧张。但是在线下活动呢有100个人左右的时候，可能因为 个体这个就不凸显了，所以就没有那么的面对面这种非常紧张的这种情绪，就相对会好一点。然后还有一次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做，大概也是做一个分享吧，可能是七八百个人，那个时候可能人就更密密麻麻看不清，每个人的那个人性的部分就对你来说就更少了，就感觉台下坐着一排那个大白菜，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是谁。那个时候可能自然而然这个那个紧张的情绪就会舒缓一点。 好，哎，姐姐，那个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一段我们都没有听到，我们假装听到了。 好，假装听到了。我也假装你们已经听到了。 哎，方石，这个其实你刚才可能已经有讲到一点了，那我们还是比较好奇，就是在这次的这个就是整个坚果 Pro 3的这个开发产品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当中，你这次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会跟以前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这个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我是设计嘛，所以之后要做什么实际上是由别人来决定，就是告诉你说这次的重点是什么啊，然后你需要怎么样去排期把它给交付。但是这一次的话基本上就得自己给自己挖坑，然后自己往里面跳。所以我们整体这一年的规划其实挺长的，但是真的做起来发现真的做不完，就是我们规划了很多很多东西，就是从年初的时候我们定的一个最基本的计划，就是像海舟说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先解决基础问题，然后再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能够别出创新，因为之前的习惯一定是到项目快到节点的时候，然后想到一个东西，然后赶紧把资源都调过来，然后来做。在项目比较前期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反而没那么忙，就 紧张感反而是在后期的时候才 对，然后做一些小需求呀，然后对这个样子，其实就是作为中间件，就是需求到研发中间的中间件，其实我们是非常疲劳的，因为前面做的花了大量的时间做的是不重要的事儿，但是到最后需要爆发的时候时间又不够，这个整个工作的节奏不是很健康。那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尽早的把前面需要耗时耗力的重要的需求先给规划了。 那这次总的来说怎么样呢？ 这回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规划了像比如说像游戏模式啊，像那个相机，这些就是非常工程量大的活，然后从一开始就开始在做。如果你到了后期比如说还剩三个月的时候来规划，这些没有一个功能是可以完得成的。对， 但是你刚才有说到就说其实整个工期还是比较紧张了嘛，造成了比如说你们规划好的这些功能点是不是还是有一部分被舍弃掉了？ 规划紧张实际上是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过去几年的话都没有在 UI 上面做很大的一个迭代。这回实际上虽然看起来改的不多哈，但是涉及的范围面其实是很广的，并且我们把所有的 UI 的东西都真正的做到空间化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之前因为做一个新的 feature 实际上收益更大，所以对改边边角角的各种功能其实优先级都比不过这个，所以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没有提到正式的排期上面来的。这回我们把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全都放在我们的主排期里面，就会发现东西非常非常多。 所以整个策略其实是变了。 对对对，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觉得其实还是不够多，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放进来。但是即使是这样，就是以我们现在的一个研发规模来说也是排得非常非常满了。而且是第一次全程满的。 对，我举个例子啊，因为我自己是就 Smartisan 出的手机我基本上都有， 嗯， 所以 Smartisan OS 它就是从无到有的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应该算是比较了解的。 嗯， 就像方石刚才说的，他可能提到说，嗯， Smartisan OS UI 这边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其实没有一些本质性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嗯 嗯，我想举例的是，在此之前的那个坚果二坚果 Pro 2S， 嗯， 坚果 Pro 2S 是P 加上面也是一台 almost 这个全面屏手机，对不对？ 嗯， 所以它这上面也有所谓的全面屏的这个手势。 嗯， 嗯 但是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始终是觉得在坚果 Pro 2S 上面的这个全面屏手势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折中的或者说消极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嗯， 它其实仅仅只是为了有这样一个全面屏手势而存在而已，而且它的大部分的逻辑跟原先的那个就是无论是实体键时代的还是后来的这个虚拟键时代的这个操作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你举个例子，当时的比如说你要进多任务的话，你其实是需要在这个屏幕的两侧，因为你可以选择嘛，屏幕的两侧从下往上滑出才能把这个多任务的界面打开。 嗯， 这个其实是遵从于以前的那三颗虚拟键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嘛。 嗯，不过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可能大部分的厂家做这个功能也都是这样来做的，所以， 嗯，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就是 Android 的架构没有 ready 也好， 嗯， 还是说就是它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也好，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你不能过于吐槽它，但是你回过头来真的把它做完善了的话，你一定会觉得那个方案是一个非常折中和妥协的方案。 嗯，是的。 嗯， 然后下面的话既然说到 UI 了对吧， 嗯， 我有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 嗯， 就是这个像华容道一样的这个在一部里面的这个多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这个交互。 嗯嗯 嗯，我想知道的是这样的一个方案是怎么出来的。 说起来可能你不信，就是我们一部， 哎， 然后闪电胶囊然后大爆炸三个方案是一天晚上想出来的， 就这一次的， 效率三大件的三个方案， 嗯， 是一晚上想出来的， 嗯， 为什么会一晚上想出来呢？因为实际上怎么说，就是每年都会有很多时候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工作到非常晚的时候， 嗯， 这个大家都懂，晚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我们是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把这三个方案一起想出来的。 是灵感一瞬间的爆发吗？还是怎么样？ 是我们感觉到，就是我们做手机或者做软件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直觉吧，就是觉得应该这个东西就差一点就要想到了。 嗯， 在那天晚上实际上这个感觉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先想出了大爆炸的， 嗯， 从低维度到高维或者更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大爆炸的方案。嗯，然后我们觉得就是还没有尽兴，我们就在想是不是把其他几个效率工具都看一下有什么点可以挖掘。然后就觉得是不是下拉悬停可以和那个一步合了。 嗯， 因为我们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功能有点近似。 嗯， 然后layout 上面看起来也很像，我们想做一些精简，但是看着看着发现，哎，下拉悬停这个旁边其实空的更多一些，但是一步空的更少一些，但空的更多的这一块感觉它正好可以放下窗口。 嗯 嗯，对，就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去想到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比较难的还是说，就是这件事儿。我相信有可能不是我们最先想到的， 嗯， 就是有可能别人也想过类似的方案，说要把几个窗口并列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没有勇气去这样去做。首先他们没有一步去做动态的窗口缩放这样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二件事是他们没做过 TNT， 不敢保证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前面活着的。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可能没有一个契机说下拉悬停正好空了一块，然后你在想这块到底可以放什么。 所以这次的这个 一步带来的多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解决方案，它其实你要保持它的前台都是活着的，这个基础是来自 TMT 的。 是的是的。 因为我本来以为是说 Android 的那边，因为原先 Android 的那边是做不到的嘛，但是好像它 Android 的是新版本之后，它也是能够保持，就是说这个多任务状态下面的同时的这个窗口都是能够保持活动状态。我原来以为是通过这个。 因为分屏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也一直在看，但是我们都觉得这个方案是不太可用的一个方案，所以具体它是怎么样实现的，包括多窗就是那个小浮窗的方案，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其实我们没有太有兴趣去研究它。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说，我们 TNT 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基于所有窗口都活的窗口生命周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架构，所以觉得这件事儿一定是能做的。然后剩下的就是看如何去绕逻辑了。如果仅仅是把三个东西放在旁边，那你可能有很多选项去处理这个多窗口的行为，但是我们仍旧觉得就是让它互相去挤这件事儿是首先它是一个更炫的动画，你为了让人去接受你的一个新功能，你一定出场的时候你得是炫的，而不是就是能完成这个功能， 对吧？ 但是它本身缺乏吸引力。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觉得从功能性来说的话，我们自从做了 TNT 甚至做了一步，很深刻的在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以看见就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个触达力，然后可以带来更多的效率。所以我们非常强调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在我的视野范围内都看见，而不是有遮挡的，有隐藏的，然后需要大家去挖掘，不需要，就是我需要所有我在前台的东西都能看见。 所以你们就是非常自然的就需要一个平铺的方案。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需要它可以交互，因为我们在做 TNT 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对于窗口的管理和交互实际上是真的系统该做的事儿，而不是我系统就提供一个比如说像 Windows 或者像 Mac 一样的多窗口就算完事儿了。我们希望挖掘更大价值的话，就一定要让各个窗口之间是有联系的。所以这个互相挤的方案的核心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它可以拖拽，并且不需要换位置。比如说它不能互相挤的话，我拖在那儿，然后这边窗口又活了，我又挪回来然后放进去，这就是一个看起来不直觉的方案。 你刚才有讲到就是说这个 idea 其实来得非常快，对吧？而且可能是说一个神来之笔。那从 idea 到就是最后这个方案的这个验证，你们又花了多久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可行的呢？ 从需求的这个需求的工程可行性来说，因为我就是所有的项目都是在参与的，所以我想到的时候我不觉得这件事儿是做不成的。 就技术上可能是可行的， 一定是可行的。 对， 唯一的疑惑是我的逻辑上面是怎么样让它特别特别简洁，并且不会有任何的误解。那实际上有两个比较大的节点。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你知道 launcher 是不适合被缩得很小的，不然它就失去了 launcher 的作用。然后我们怎么去解决小窗口和 launcher 之间的关系，就是后台和前台的关系，就是一个新的应用和挂在这儿的应用的去那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你知道在 launcher 上你也可以把它呼出来，你在旁边也可以呼出来，那他们同时有入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做到一半的时候觉得还不够简洁，所以我们最终可以打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这个窗口的方案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正常的开窗口，只不过我的 home 实际上是一个关闭按钮，就是它只有两个逻辑，就是我打开它并把它放旁边什么的，就是这是一些窗口的排列，本身对窗口没有影响，然后我唯一关掉它的入口就是把它处理它变换它 layout 的，实际上就是关掉它，这个逻辑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就是我对它来说只有唤起和关掉这样的两个逻辑。 就像你说的，为什么这样一个多任务操作的这样一个模式在现在充斥着这个六寸以上屏幕的 手机端上面没有厂家去想出来的，大家还是在用上下隔屏， 嗯嗯， 或者说这个有一个小屏幕浮窗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展示的。 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我们确实折腾了挺多东西，让我们产生了某种积累，然后有机会有契机来做这件事儿，可能这本身是一件收益和投入产出比不高的事儿，但是在其他的公司可能类似的一些想法它可能就被直接 pass 掉了，但是在我们这儿的话可能我们会不断的折腾出来这种投入产出比不高的形态，在某一天可能它真的可以连接出来一个非常有用的路径。 嗯，明白。 我前面因为信号不太好，然后我也不想，我觉得听到你们好像谈的还挺开心的，所以我没有打断你们，我怕那个当中什么东西没有听到。 嗯嗯， 那个，你问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细一点，就是非常从那个整个锤子的那个 Smartisan OS 的那个角度上去讲这些东西。然后我作为一个，说老实话，我虽然买过几个锤子，但我并不是锤子的深度用户。那我想其实问几个更大面上的设计有关的一些问题，因为就我自己可能比如说对字体方面这些东西比较好奇，然后我印象当中好像当初你们去京都好像也是因为那个有字体方面跟日本厂商有合作对吧，我记得那个时候 是当时是 跟东青是吗， 对，网屏大网屏公司，它是实际上是东青黑的拥有者，制作方是自由工坊。 嗯， 对。 你们这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就是跟方正合作，就是又出了一款全新的字体，因为好像倒没有统计过，就是但我感觉最近一年各大品牌的那个定制字体的需求明显比以前要多了，就最近比如说什么京东啊，比如说阿里巴巴，然后再早一点腾讯，甚至包括那个你们的竞争对手 OPPO VIVO 这种， 嗯嗯嗯， 对，他们都有一些这样的尝试呢。其实你在发布会上也讲了嘛，你们是一个小厂，要做这样的一个字体，其实总体来说从成本上的考虑来讲啊，以及从其他的一个规模上来讲并不是特别的划算，但是你们还是花很长的那个很大的精力在这个字体上面，但是从设计师本身的角度来讲，就是你们去换这个字体是什么样的考虑呢？ 这个实际上我们第一次有那个自己的品牌字的时候，也就是有一个叫 Smart Market 品牌字的时候，这个品牌字实际上西文部分我这儿参与的主要是几个大写字母的修订和那个数字部分的制作，就当时做这个字的时候应该 Leon 还在坐我旁边。 对, 对, 对,、嗯、 对，我们当时在做这个字，然后这个整体的一个字的制作周期其实也挺长的，因为荷兰人他中途去放了4个月的假。整体上来说，就是我们其实非常喜欢我们的那个英文的品牌字，因为它本身的话看起来阅读感和品牌感都还比较强。好巧不巧的是，最近大家都喜欢用这种风格的字作为自己的品牌字了，所以稍微有点撞车，但是我们确实用的是比较早的。逐渐的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拿方正黝黑和它在做搭配，所以在用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一款字体实际上和中文非常的搭，因为中文的所有的切口实际上更偏向于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斜切，就是它和那个笔画的垂线是直接来切的，而不像 Helvetica 或者像那个 Futiga 这种，要不就是 水平切的 ，要不就是竖着切的，就是中文没有办法把一个黑体做成统一的水平切或者统一的横着切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我始终觉得就是拿这种几何字，就是新几何字和中文搭配是风格上是最搭配的。不知道为什么 大部分厂商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就是觉得为什么没有新子和几何的字和中文进行搭配的。 所以这次的合作，是多久之前开始筹备的呢？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某一个 beta 版本，实际上是把方正黝黑做过我们的系统字的，但是当时搭配的是 Helvetica， 我们觉得有一些地方不对，当时也想不出来到底是哪儿不是特别对，所以就没有用。但这次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拿方正黝黑和我们的英文字体做我们的品牌宣发字体，其实用了挺久的了，然后逐渐也发现，就是除了两个风格上是比较搭之外，我们也觉得方正黝黑实际上包括那个间距，包括灰度，包括中宫，包括字重，其实都是挺和谐的，但是它的整体笔画不够现代。所以这次的话，我们在应该是在方正黝黑的基础上面，我们加了一些现代的元素，包括它的一个弧面的切角我们都会切成平面的，然后对它整体的中宫也做了一些调整。实际上方正黝黑之前在制作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作为第一批 demo 的用户，其实我们提了非常多的意见，然后包括它的撇的角度呀，包括横的风格呀，切口的风格，所以我们非常开心，就是这回可以再次用到在这个基础上面重置的这样的一款字作为我们的定制字，因为它风格上是 OK 的，但是它有些细节不满足的地方我们这回也都修正了， 尽可能的修正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一块是整体下来是可能我这几年用到的阅读字里面我觉得比较满意的字。 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是这套新字体它跟之前的我们SmartinOS 上面在用的这个冬青黑，跟这个花纹黑修正过的那个花纹黑，它们之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替换吗还是怎么样？ 是一个替换的关系，因为你知道字体的 license 是很贵的，在特别是在系统级别来集成，实际上 license 是很贵的，所以我也相信就是这是为什么大部分 Android 厂商不愿意在系统里面去集成很多个字体的原因，它可能倾向于让网友自己去下一些字体的字体那个主题啊什么之类的，来规避一些这种成本。对，包括前面我们用了花纹黑，用了冬青黑，纯粹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的字型，来做这样的一些购买。 我记得发布会上你也提到过，就是当时比如说那个 PPT 其实也是用这一套字体来拍的，对吧？那是不 是 会跟比如说 Apple 接下之前那个整套SF 那种套路是一样的，就接下来可能你们会在包括硬件包括线下的一些线上的那些宣传资料以及 OS 上都全部采用这套字体呢？ 首先我们是觉得系统上面的字体不见得一定是和品牌字是同一套，因为可能各自的诉求不太一样，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套字体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需求的话，我觉得当然是统一会更好一些。那目前这一套字体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用的搭配的组合实际上就是跟这套字体风格上是比较接近的，细节上会有不一样。那我们今后的话宣传上的字体应该也会用同样的这样一套字体。 其实说到这里啊，我对于就是这个坚果 Pro 3的这个好奇心其实是越来越重了。我虽然发布会结束之后就立刻下单去买了一台，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拿到。哎，所以你刚才比如说提到的这个已经全面替换的这个新的系统字体，是不是就是出厂之后就已经在这个 手机上面了？已经在里面。 那我们刚才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新的这些移步啊什么的， 一步的话可能我们当然有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在网上正式公布，但是我们应该会在14号左右会再推一个版本，把一步开放给所有的用户。 这就不再是一个测试版 所有的坚果 Pro 3的用户。 14号我应该能拿到了。 稍等那个前面那个字体我还有个问题啊，老实说 很多这些品牌定制的字体，它虽然宣传的声势会很大，但部分东西其实可能我接触到的也不完整。比如说京东的品牌字体，它我可能也就在 banner 上面会见到，其他一些场合可能我也不太了解它一些细节的地方。但比如说阿里的那套今年做的那套字体，因为它是全网免费下载，然后大家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去安装，都可以去使用的嘛。然后说句那个可能会得罪我们后一期节目嘉宾的话，因为我觉得那套字体里面其实实际使用当中问题其实会很多，然后结合了他们在那个发布这套字体的时候的一些说辞，以及比如说知乎上的一些八卦什么的，我其实可以想见在那个甲方爸爸跟那个乙方那个字体公司在合作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设计流程上的一些完全不同的概念啊，或者说一些概念上的偏差啊，导致了这个实际的产出里面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时间比较赶或者预算不够等等这种问题。所以我很好奇说，像你们，因为你们其实在跟字体厂商合作的经验上也比较多了嘛，那这次跟方正这个合作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玩的事情，或者说比较坑的事情？ 实际上坑的事情还真没有，因为这次其实非常的顺利，就是我们从开始来决定换一款新的字体，然后隔天就是方正字体的负责人就是黄学军老师，他就带着人就来我们这个办公地点，然后就我们就开了一次很简单的会，我们提了一些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风格里面除了字体本身表现好之外，我们还需要加入一些什么样的比较智能的 feature 去用到一些像 OTF 的特性，以及一些英文里面比如说去调试 kerning 的这种方法活用到中文里面，这样的一些办法让字的特性变得更多。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和其他友商在开发相同的事儿哈，但是就我们在交谈的那一刻的话，他们是感觉挺心动并且挺激动的，就是觉得又可以把中文字体的一个能挖掘的东西再挖掘一下。说实话做字本身就是大家都会吹什么什么风格，然后什么就是它变成了一个 spec 的比较，并不去在意就是你本身字体的完成度和美感的东西，它变成了一个 spec 的比较。那我们实际上的核心还是希望说focus 在就是哪一块我们觉得对阅读是有一些影响的，会影响到视觉上的间距，或者说哪一块在排版特性上面是一个千年老问题，就是我们明明有 OTF 的新特性，我们为什么不用这样的特性去把它解决了。对 对，这个 feature 好像在字体的在那个 OpenType feature 这个层级去解决，好像之前厂商里面还没有过，或者我也不太了解，但至少没有 PR 里面好像都没有提到过。这个我觉得还挺不容易的，因为以前那些对于阅读比较重视的这些东西，对于比如说什么标点挤啊这种问题，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基本上这、 通常是排版引擎来做的。 对，以前都很多都是来排版引擎来做，而且做的效一方面做的效果可能不是特别好，另外一方面哪怕做出来的，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一书的事情。发布会上能够提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挺，就是这种小细节，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主要也是就是实际上，很多用户喜欢我们的机器还是他对我们对字体审美的一个取向的一个认可，就是他们还是觉得我们挑的字体还是市面上就是相当好的字体，所以这一块我个人本身的话也是比较感兴趣吧，就是从技术层面从设计层面也都比较感兴趣，一直像练高就是以前坐我旁边，我也是经常去看这样的一些文章和一些技术细节的东西。对，就是这一块就有这个机会就可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尽可能用上。 如果说字体这个东西是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普罗大众的这个手机消费者，对他们来说，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对吧？那另外一部分其实发布会当中有讲到的，可能说这件事情在我觉得可能国内的厂商很少会有触及到的这个关于无障碍，关于这个对于这个 我们社会当中的那一部分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势的这样一个群体的，针对他们的这些功能的开发，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比较感兴趣。你们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坚持的要在现在的这种状态还要去做这些事情呢？ 其实你说我们这个团队是情怀也好，还是说就是真的对现状不太敏感也好，就是我们在公司特别困难的时候，就是已经感觉要解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实际上我们还在不断的做 TNT 的需求，无障碍的需求，就是这些可能是我们一个非常共同的，可能是价值观吧，就是我们做产品是为了让产品更好，而不是让产品本身更有营销性也好，或者对，就是不是为了这个，就是我们想做一个功能，还是希望就是真的能解决核心的问题。 我们好几期节目之前也有提到跟这个无障碍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东西，我当时就跟杰杰在聊天的时候就在说起，说虽然无障碍这个概念非常的伟大，但是我自己觉得此时此刻在中国大陆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环境，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好像即便是一些大公司，他们可能在现阶段其实也不适合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从这个产品设计的这个成本上面去考虑的话，其实是一件不是很划得来的事情，而反而会去惹到一些非议，会让别人觉得说，哎，你这个是在哗众取宠。当时我是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想法的。 我是觉得做得好就不是哗众取宠，做得不好就是纯 PR。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如果要一个功能上线，我们还是有信心，就是至少产品设计层面是可以把它做到真的是还比较好用的，就是这一块我们是有自信的，就是同样的功能，然后我们希望我们不管视觉设计也好，还是那个产品的定义也好，都希望真的能做到别人想到的你想的更巧妙吧。 我挺佩服你们现在在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因为我做不到。我现在所处的这样的工作的场景、工作的模式，我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促使着我会产生我刚才有讲到的那样的这种想法。我会一直都觉得说，哎，我们的产品连普通用户满足普通用户都没有做到，你就去关心政治正确上面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是我发现说，哎，这个世界上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上面至少还有一小撮人，他们愿意花时间花精力，把成本把资源投到这样为一小撮人去帮助他们能够更接近于普通人而去努力。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有可能是由于运气的关系，我们恰好这回做的不错，但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确实没那么有用的东西，比如所以网友会觉得你们净整些没用的，对，我们就是喜欢整没用的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压箱底的部分还有很多更没用的东西，由于太没用了就没有上线，这挑出来的可能是相对来说还有一点用的东西。把一个就是东西旧瓶换新酒这件事儿是很多人可能不屑去做的事儿，但是如果我们觉得真的是有需求的话，我们还是愿意去做这个旧瓶换新酒。就是我和 JJ 都是换皮肤起家的，对，就是做这件事儿是一个，它并不是一个动机，它是一个习惯动作， 方式很自然，自然而然把我们下一个话题引出来了， 是一个习惯动作。好比我在去年有一段时间比较荒唐哈，但是我甚至在用 C4D 的时候，我觉得它的 UI 太丑了，我把其中的2000个图标里面换了100多个，让它看起来大面上是不丑的了。 你自己去替换了它的资源包？ 对，资源包还在，对，就是我一看这个东西可以解包，实在是太开心了。好久碰不到这种应用。 是是是。 不过说回来，在 Mac 下面其实解包比以前反而要比以前 Windows 时代我感觉要容易很多，很大部分那个 App 它其实就是个文件夹，对吧？ 对对 ，Mac 上面大部分的 UI 做的不差，但是很少碰到你必须得用，然后又特别丑的东西，然后又正好又可以解包，然后它的路径什么的配置文件你又看得懂，你顺便就给它做一波。 哎，既然都说到这个，就你们叫桌面美化，对不对？刚才已经指正过我了。哎， 对， 说到 桌面 美化，嗯，那两位桌面美化界的这个活化石，对吧？老甲鱼，你们之间有什么关于这个主题有什么想要深入交流的吗？ 其实我倒没想好有什么可以深入交流，因为这个词确实已经离开大家有点远了。我都已经不知道怎么跟新一辈的人介绍什么叫做桌面美化这个东西，因为比如说类似这些软件啊，然后这些手艺啊，感觉已经有点失传了，你知道吗？就像比如说像方石说的，我也会有时候也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个 doc 的一个图标我可以去替换，然后如果能找到它的配置文件里面能够找到它的那个 PNG 的图啊，或者说一些界面的小图啊，或者说甚至是一个主题的 CSS， 我都可以覆盖，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你要去给那个系统层级的东西替换一个进行一个桌面美化已经越来越难了。比如说很多程序它本来就是有那种沙盒的机制，对吧？然后像 Mac 现在的版本更甚， 它甚至都放在不同的盘符下面，然后都会很多东西都是隐藏的很深，就美化这个东西已经难度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高，就越来越变得不那么好做了。所以说我都已经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开始聊这个话题了，虽然我觉得 你都已经说了那么多 但说的都是一些很负能量的东西，你知道吧？但在我心目当中，这是一颗就像是那个叫什么瓦砾一直想要保护的那盆小苗苗一样的东西，这是因为我内心当中一直很珍惜的这个东西，你知道吧？但是在现在这个年代，确实 可能连瓦砾就是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都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容我举一个可能稍微近一点的例子，对吧？前段时间的那个《爱死亡机器人》里面有一集叫做 Zima Blue， 对吧？你有看过吗？ 哦，有看过，有看过。 我觉得可能你心目当中对于桌面美化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就跟 Zima Blue 的那个感受是差不多的吧？是吧？ 感觉还真有点像。 好，那我们还是 我不应该说这么多，我不应该说这么多。来来来，把那个话筒交还给方池。 哎，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对吧？我给你们就是提供一个炮弹，好吗？你们。我说一个词，对吧？极限论坛。 极限论坛，可能极限论坛做的东西和那个 JJ 做的东西完全是两种风格的。这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极限论坛做东西是完全是偏向对 Mac 的崇拜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它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论坛，你看 千方百计的要把 Windows 变成 Mac。 对。就感觉是一群汉奸做的，是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从他的那个网站的主题看，都是可以看出来，就他整个就是非常非常 Mac 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我 当然他的皮肤也应该也是抠其他网站的，对。 极限论坛的这上面的论坛上面的那些图标还是你画的，对吧？ 对，现在访问的这个版本应该还是我画的，应该是十年前画的吧？对。 我记得很清楚啊，杰杰，你是不是极限论坛的某一个版的版主啊？ 我是版主啊，对，没错。 我记得我的极限论坛的账号是问你要来的。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是邀请的嘛，有一阵子我记得。 对， 但是基本上只有那个板块的风格是其他的，别人全都是就是完全是导向 Mac 的这种风格。 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问杰杰要极限论坛账号，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去装 Mac Tap。 对 ，Mac Type， 它实际上是最早的时候，它不是叫 Mac Type， 是一个叫 GDI 加加， 这是从日本那边 好老的名字、啊 就是一个网友叫70599 啊， 他憋了半年，就是他因为他懂日文嘛，所以他从那儿弄过来，然后用在他的那个桌面上面，发现 没有谁的字体可以像他那么像 Mac 的，然后他就成了这一块最大的大神。对，包括他整个的品味其实也挺好的，然后后来就变成了这个项目，大家就是有很多，比如说用在微软雅黑的优化上面，或者其他的字体的优化上面，就让渲染看起来更平滑嘛。因为原来的 ClearType 的渲染风格基本上就是只 hint， 对， 纵向的，它不 hint 横向的那样的一个风格，就是各种锯齿。 对， 嗯， 他在意的是边缘的锐利。 对，对，就是 ClearType 的那个风格，大家还是觉得就是能清晰，但是确实没有美感，而且它也是一个理念之争吧，就是你到底是保持原有的字体设计的风格，还是说你保持让它更清晰，但是失去原有的风格。对，就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能做到兼得是得益于 Retina 屏幕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是， 但是之前的话，实际上你两种只能取一种。 其实很久之前我跟杰杰也有聊过就相关的话题啊，有一段时间，其实至今也是，我还挺喜欢低分辨率屏幕下面就是 Mac 的这个字体渲染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 现在不是了，现在它是纯灰度渲染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清晰了，因为当时用到一个技术叫做次像素的渲染。 对， Mac 的那个渲染方式除了它保持字形之外，它还是有一些对负空间的优化的，就是让笔画不要那么粘滞。对，它会有一些这种优化。次像素渲染的核心就是希望把一个像素变成三个像素来用，让它整体看起来视觉上更平滑。我觉得这个技术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就是在当时非常有想象力。 对，其实那个年代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就包括这么底层的字体渲染技术，然后到中美美化的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大家真的都是在真的就是在镣铐上跳舞，对吧？各种 绞尽脑汁做一些 hack 的事情。 我上一次去联系那个 MacType 的那个作者，也就是应该也就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吧，就是去解决这个次像素渲染的问题。他在 Win10 上面搞不定，因为 Win10 上面拿不到另外一块 buffer， 就是没有办法去做合成，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搞定这样的一个次像素的渲染的东西。现在所有的平台都是灰度渲染，包括 Mac， 包括 Windows， 它会很平滑，但是仍旧不够清晰。 我刚才想说的是，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在第一次接触到 Mac，第一次点亮Mac 的屏幕之后看到的整个界面的这样的一个呈现的形式，它里面的字体呈现的形式，它里面那些当年的那些丰富多彩的那些 application icon 的那些造型，可能促使着它从 Windows 平台切换到 Mac 平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也是在于这些表现层的这些东西。因为可能第一眼我初次接触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深入的知道MacOS 它的内部操作的一些逻辑，它的一些交互上面的一些逻辑的东西，观感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对吧？ 是我一直在想，就是为什么以前的 UI 会，你现在过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它会有各种比较夸张的细节的地方，然后它的风格还不搭，就还不统一，然后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去做，就是你现在整体版面上一看，以前的 UI 很多不协调的地方，但是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年代就是自我意识到这件事儿的，就特别像一个，就比如说像欧洲的小镇或者日本的那个小镇啊或者城市，它慢慢的就是每个人都经营自己这一块，然后慢慢的堆砌起来，就是你发现细节都很精彩，整体看着稍微有些凌乱，但是 也是一种乱中有序的美感。 对，它整体的细节太丰富了，让你觉得在细节当中油腻就乐此不疲。然后现在的设计更多的像一个，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城市规划，就是它把整个城市规划的非常的严丝合缝，每一块效率都很高，然后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不该需要的地方它就精简了，就是尽可能简洁实用。那同时它也没有机会去具备就是这种像小镇各种地方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会发现比如说像 像日本或者像、哦、甚至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在蒙特利尔、 嗯、 它的每一条路的路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感觉这个城市没有规划、 哦、 就是 这批人希望用这样的路灯它这条路就是这样的，那别人可能不希望用这样的路灯它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整体大家都是尽可能把这块当做自己需要维护的一块，就是他把它做得非常的夸张甚至有点繁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靠社会主义的规划就是很难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 再说下去感觉我们要屏蔽了、 是吗、那你把它剪掉吧换个词重新录一下，就是这种非常现代的规划主义的非常现代的规划主义的是很难达到 标准化的东西，跟 对的标准化的东西，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设计可能越来越无趣了，但是这种无趣是整体结合起来又是大家的一个需求， 嗯， 但是每个细节并不是大家希望这么无趣，对， 所以其实我非常喜欢你在发布会时候讲的一句话， 嗯嗯嗯， 就是哎，大家很多人都会在很多场合在问，在这样的一个抽象，我一直喜欢这个把这个就是写实跟抽象做一个对比、 嗯、 在这样一个抽象主义盛行的这样的一个界面设计的时代、 嗯、 Smart OS 为什么还要去固执的坚守在自己这种偏写实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上面，我非常喜欢你的回答、 嗯、 这个也是我经常去回答别人的一个套路、 嗯、 就是该抽象的时候我们就抽象嘛，对不对、 嗯、 你的当你的使用场景当你的需求需要这个东西是写实的时候我干嘛不写实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正常人该有的解决事情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而不是偏向哪一个矫枉过正 啊，是我得到的很多的认可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你和来自于 JJ In， 就是这块我就是从不同渠道不只听到一次了，就是你们对这个说法是认可的，同时这个说法本身我也是在推特上面看那个叫什么，就是原来Phone Case 的那个设计师 名字我忘了、 对JJ 应该知道，你记名字比较厉害， 我也忘记了 对，就是他说的就是形式不足的时候需要啊，不是那个内容不足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形式不足的，我觉得在很多时候你呈现给大家的实际上是一个内容非常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就是你形式感的部分，实际上是它保持的是一种 平衡， 就是对你整个获取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感，就是你不会有突然的一个画面是非常简陋的、 嗯、 简陋到你觉得感觉没有完工的感觉，对、 嗯、是 说回来我回忆了一下我好多年前第一次看到锤子的系统的时候的那个感受，因为那个年代其实还用李昂话说叫抽象化的设计还没有那么普遍的时候，其实锤子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特立独行啊，从它的设计风格上来讲，但是在当时的第一版的界面出来的时候，我还是能够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你知道吗？来自于这些可能东西很微妙，就是说不太清楚。比如说，它有一个一像素的高光，一像素的阴影，然后它可能这个这种圆角的这种精致的感受，它是一种很难言传，需要去意会的这种东西。就我当时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说这应该可能。跟我们桌面主题时代的那个荣光的那种飞黄腾达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像，所以我当时会有很亲切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你自己这个亲历者的角度来讲，就是当年做桌面主题的那些，不管是那种经验也好，还是说那种品味审美也好，还是说当时的那些对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底在锤子的系统里面有这么一点点留下这么一点点影响或者足迹吗？ 当然是有的，因为实际上做桌面主题或者桌面美化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理念是一个循环，就是可能未来在某个时期桌面的这样的比较大屏的东西它又会占据主流，它又会面临新的需要处理的东西，但是在 在小屏，比如说像在3.5 寸这样的手机上面去做一种可以自适应任何背景的描边的处理，这件事本身是没有必要的。 嗯， 但是由于一直是在做这样的处理，所以对它带来的这种精致感的这样的一个精致感的阈值，你是没有办法去回退的。就是相当于一个东西，你一直发现是高像素的，突然变成低像素了，你会觉得什么东西没有做完， 你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是有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但是当你有一天发现，比如说就这两个东西如果不做任何描边的处理，它的背景其实也不会变，然后也不会造成阅读性的问题的时候，你慢慢能够接受这种变化。但是一旦是需要一层叠一层的时候，我们又会记起这一块的一些老法师一样的处理方式，你一定要把一层和另外一层任何一个元素都是清晰可见的，就是这一套又给捡回来。对， 就方池在谈这一段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我想到了什么样的画面，就守望先锋就是曾经有一批老兵，对吧，他们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是非常辉煌过的，然后因为种种原因，可能社会不需要他们，然后他们就泯然于众人，大隐隐于世了。但是突然之间某一天，世界又处在危机之中，又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是他们站了起来，对吧？ 这个可能帮不到世界这么大的忙哈，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旦遇到这种场景的时候，实际上可能新的设计师不会去思考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会自动警觉性的就是觉得这种情况需要做一做边缘处理了，需要让每个元素分离度更开了，就是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潜意识在我们的意识里面的。对， 其实我有这种那个不可意会的不可言传的这种感觉，其实是挺晚的，老实说。因为你知道，就我的老板，一直来我在百度的老板是在做妹妹花街的另一个老熟人嘛，对吧？然后 艾莱克希尔 其实有一天我给他过一个闪屏，那闪屏是我自己做的，然后他把那个稿子给打回来了。他当时跟我提的一个意见是说主题味太重了，然后就这个评语其实放到现在的设计师里面，他其实不会懂这个东西。但是当时我一听他这个评论，我一下子就脑子一下子 flashback 到那个当年做桌面主题的年代了。然后我才意识到，对，就我们这些当时那个传统年代过来的人，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自觉的会去用上那些旧时候的那些手段。然后虽然那个稿子被打回来，后来我不情愿的又改回去了，但是当时那个点我觉得还挺唏嘘的，挺好玩的，让我开始审视起自己当年的那些手艺了。 温斯顿，你要有自信，对吧？就算是一张卫生纸也是有它自己的价值的，等着你发光发热的那一天吧。我觉得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好吧，非常感谢这个方池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作为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访谈的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这一期质量是不是感觉比其他的要水一些？ 这期质量感觉是我们所有访谈里面我觉得质量最高的，然后涉及到的这个就是专业层面的东西应该是最多的， 最不水的一期 你们不是定位在就是专门扯花边吗？ 所以我现在有一点担心啊，突然之间变得那么正经，变得那么专业向的话，是不是会让别人产生一种就是错乱的这样的感觉？不过没关系， 大家可能不是来听设计的，是来听 方池的。 对， 好，那再次感谢啊，拜拜 拜拜。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n6.fm/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n6.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n6.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n6.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邮件组安妮微邮报，订阅地址详见官网侧边栏链接。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 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上搜索 Annual 的 FM 找到我们。两个星期之后再见。 我们尽量两个星期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 beyond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I see love and 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and in a world apart, 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day words seemsTo turn into love song,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leed. Love beyond rose.